多去實踐，咁佢先至可以揾到佢自己嘅未來。你係要做一個你自己想要做嘅嘢。 與 CEO 對話2022， 主持潘家揚、張碧然， 星期日下晝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喺同日下晝5点到6点， 港台電視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0日，新增5068宗确诊，13人离世，包括31个月大男童， 涉嫌虚报虐儿，松岭以校女教师被捕。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昨日接获两份提名。 俄罗斯下令从克尔松撤军，乌克兰总统顾问态度审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09分，11月1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0+3呢个入境安排咧，实施咗超过一个月啦，喺香港亦都系举办过多项嘅国际盛事嘅。喺旅客数字上面都有一啲嘅上升，唔同嘅声音都提到话，系咪可以都作为一啲参考，进一步可以系放宽，包括入境方面去到0+0咧咁。嗱，行会成员林建峰就提到啊。早前講到啦，0+0咧就短期內唔會發生嘅，佢嘅預計係，佢話與其咧繼續糾纏，不如咧係實際一啲，係考慮點樣喺而家0+3嘅情況之下咧，優化現時嘅入境檢疫措施。如果真係0+0短期內唔會發生，優化0+3呢個措施係咪可以一個可行嘅做法咧？你點睇1872311118723111？佢就話睇下可以點樣優化之後咧，吸引更加多嘅商務客啦，同埋旅客嚟到香港做生意同埋旅遊。佢就話0+0咧只係數字。是不是0+0之后呢会有好多嘅旅客好多慢嘅旅客会嚟到香港呢，佢就认为唔会嘅咁。点睇呢一个讲法呢？18723111。有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创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是，早晨啊，史立文。 早晨史立德，头先提到林建峰喺见传媒嗰阵提到话佢自己预估啦，0+0应该都唔会短期内做到㗎啦，咁不如睇下0+3嗰度点样再做得好啲，喺啲入境方面嘅措施做得好啲啦，咁点睇佢呢个预估呢？0+0系咪真系短期内唔会做到，或者有啲难关，或者有啲原因系做唔到0+0呢段时间，你嘅评估系点？ 如果0+0呢个真系唔得嘅话咧，呢个消息如果系属实嘅话咧，咁我哋商界嚟讲咧，就难免系感到非常之失望咧，因为而家嘅0+3同0+0咧，其实就系、是、都唔会话争到好远嘅，即系我哋都可以大胆行多少少，就已经系达到呢一样嘢嘅。咁你话会唔会多啲旅客嚟香港咧？应该嚟讲咧，就可能系唔系十分多，但系起码上我哋嗰啲呢个商务嘅旅客咧，系会增加翻嘅。因为商务嘅旅客咧，佢唔会嚟香港好耐嘅，因为香港嚟讲唔系一个对于商务旅客一个旅游嘅地方。但起码我哋做生意，我可以鼓励到啲商务旅客翻嚟。呢啲国际嘅一啲商务旅客咧，佢系嚟香港2日至3日嘅啫。咁佢会喺一个一转咧，佢会系去埋几度？以前就去埋国内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咧，佢其实好多都去埋日本啊、台湾啊或者越南等等，每日都系每度都系去1-2日啊、3日咁样。如果系而家都我哋唔去话做埋呢一个0+0嘅话咧，难免俾人哋我感觉到咧，香港都系未曾100%系去香港已经翻嚟啦咁样。Hong Kong is back 咁。但係香港 respect 咁最好就開放個0+0咧，説好香港故事咧，冇嘢係最好過咧，係開呢個0+0咧，俾到商務旅客翻翻嚟呢度香港開會，因為我哋如果做生意唔係淨話開會嘅，起碼係大家咁耐以嚟都冇見到面啦，咁大家都係起碼都會係落去或者食餐飯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你嚟到又唔～做得到咁好多外國旅客都外國嘅商客啊，都係同我講話，暫時佢都唔會考慮翻嚟嘅。 所以喺0+3之後，你頭先即係我聽到有啲嘅限制啦，譬如係咪可以出去食飯啊嗰啲就有啲限制啦。係最影響係邊一啲嘅商務客咧？對佢哋嚟講，如果喺而家0+3之下，有冇啲地方可以優化咗，都可以接近到0+0，就算或者唔行0+0都可以方便到啲商務客咧？ 如果是方便的商務旅客呢，咁而家就係零加三就可以去開會啊等等呢，但我哋希望可以話優化啲呢，都可以開放埋一啲公眾嘅大型嘅一啲展館啊等等啦，或者係喺裏面嘅展館裏面呢都框出一啲地方係可以俾到啲皇馬嘅人士可以進食㗎囉。咁你都係咪有一個解決嘅方案呢，可以提升我哋香港嘅競爭能力，唔好話淨係仲係零加三，或者全世界都開曬嚟香港，仲係點解嘅？作為一個國際嘅城市，仲係落後於人哋咁多嘅地方咧？咁我哋起碼我哋都係扯平咧，同國際嘅開放嚟講對接到咧，真真正正係説好香港嘅故事咧，嚟到迎接我哋國際嘅旅客、國際嘅商客咧。咁呢個先係我哋而家好急需要做嘅，唔係話零加三或者已經可以做得到啊！起碼個形象變，我哋係已經係大家同其他嘅地區係打平。咁你嗰啲特首亦都講咗啦，係唔會行翻回頭路啦。起碼我哋係要往前看咧。喺零加零咧，我哋係絕對係有條件嘅，因為較早之前喺早期咧，我哋年初嗰陣時候爆發咧，同而家嘅形勢係唔同嘅。我哋而家已經打咗咁多針，三針嘅人士已經咧成八成嘅啦。咁你又有咁多配套嘅設施，嗰啲隔離仍然有足夠係嘛？咁我諗呢個真真正正咧係特首講嗰句説話，係我哋唔會行翻去到呢個回頭路。而香港個醫療系統咧，亦都係國際性嘅水平嘅，甚至乎比人哋更好嘅，比啲先進國家係嘛？即係好多朋友都知喺外國生活都知啊，如果去睇醫生都比較上都會輪候一段時間。香港好方便，有私家診所啊等等呢啲配套咧，係我哋個醫療系統都唔錯嘅。咁只要我哋打多啲針啊，咁而家喺呢一波嘅疫情裏面咧，係爆發嚟講咧，雖然係有呢、這、一個仲係有四五千人一日啦，咁但係我哋嘅死亡率係冇飆升，唔係話好似呢個第三月份嗰陣時咧，係有成每日都成兩百幾人啊、百幾人嘅一個死亡啊嘛，咁我哋都係十個啊，咁上下啦，每一日係嘛，咁或者更 即相對低啲啦，數字上 係啦，希望嘅，即係呢個數字係好平穩嘅。而家我哋公開嘅一啲即係大型嘅活動都有嘅，咁但係過後都唔係話係一個好明顯嘅過萬宗嘅飆升啊！喺咁嘅情況下，我哋係絕對有條件可以更加好嘅，做得更加好嘅 嚇。但對於啲海外嘅商務人士嚟講，其實清唔清楚而家香港嗰啲嘅入境限制嘅咧，同埋喺之前譬如舉辦咗呢一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之後，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有講到話，呢個峰會咧就係向世界展示咗香港嘅開放同埋復常。人哋又系咪咁睇？或者你接觸一啲海外嘅商務客，又系咪覺得香港系已經系復常咧？ 如果我接觸到嗰啲國際嘅客咧，我哋自己嗰啲客咧，佢哋認為咧，仲系以為我哋有三日隔離嘅，因為佢哋個零加三，點解佢哋有嗰個誤解咧？主以為我哋香港仲有三天嘅乾天，就係我哋已經唔係啊，只不過係唔可以去食嘢啊，咁等等啲，咁點解會製造一啲咁嘅誤解咧？咁我係覺得係希望可以盡快將佢零加零，將呢一個都行多少少咧，應該可以有條件去將佢即係零加零啊，清零啊，真係咁啊，令到人哋啲國際人士咧唔會覺得我哋係咁樣。我哋喺早兩日咧喺一個都好大型嘅一個金融嘅峰會啦，咁我哋創商會都舉辦同一個瑞銀嘅，咁好多啲重量級都嚟到係同我哋去呢一個講翻我哋嘅經濟啊等等嘅嘢分享，咁我哋佢哋都覺得我哋香港係好有條件同埋好快要復翻常係零加零咧，先至令到有好多國際嘅金融人士啊，或者國際嘅採購嘅人士啊嚟翻香港啊，面對面咧，因為咁耐以嚟淨係用一個視像嚟到開會咧，係個效果同我哋面對面啊去傾完之後，再去大家去傾下喺一個比較寬鬆嘅條件之下咧，摸住杯底嗰個情況，好多時都產生好多唔同嘅效果，可以傾到好多嘢出嚟嘅，唔係話真係要食嘢係嘛？要你坐低大家去傾咧，呢個先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嚟嘅，人與人之間係要需要接觸嘅，你唔開始終都要開，所以我覺得香港真真正正要踏出呢一步咧，要將呢個冰山劈開咯。 OK， 另外都想問一下，因為同內地即係通關嗰個都有關係。有報道提到話，禮拜四啊，今個禮拜四起咧，深圳嘅健康疫站嗰啲名額咧，就由原本1500個咧，就再減咗去到1000個啫。咁就話政府咧，香港方面咧就係未暫時都未落實到呢一個疫向隔離啦，嗰個進一步嘅消息未有啦。咁點睇呢一個即係香港同內地方面嗰個往來啊業務上面嘅影響啊？呢、這個？ 呢、这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打擊啦！而家嚟緊咧都係年尾啦，好多咧唔好講話做生意啦，如果做家庭嘅，好多人哋啲團聚嘅，翻去回鄉探親嘅，呢啲大大咧在在都好需要，因為個個都係期望已久噶啦。咁如果再係縮窄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唔係咁好嘅措施啦，咁我亦都提出過咧，係話即係將我哋如果係嗰個疫站嗰度，可唔可以逆向隔離咧？香港隔離咧，香港嘅配套都有咁多啦，一啲隔離型有咁多啦。如果唔中意嘅，去酒店隔離啊，係咪？可以騰出而家，因為我哋個酒店冇咁緊張啦。咁喺香港嗰啲任你去訂啲酒店嚟隔離，然之後去翻入去啊，咁樣就係似乎呢、這、一個傾咗咁耐都冇咩進一步嘅消息，咁我哋商界嚟講嘅亦都成日提出話500個每日嘅俾我哋去申請啊，係咪已經登記咗㗎啦？喺公務處點解唔俾我哋申請？我哋真係有咁嘅需要，實質上唔都要我哋行埋執曬先至嚟做呢樣嘢咩？係嘛？咁你啲你而家間公司咁多嘢處理嘅幾年嘅時間，係實在係有必要啊嘛！一個公司如果冇一個領導去翻去督税嘅話，我諗只有喺度慢慢喺度萎縮，同埋蝕本蝕更多嘅錢咯。即係如果你冇去現場去指揮嘅話咧，我諗係個效果同交落去管理層或者咩嚟講係會差一啲嘅。 OK， 好啊，唔该晒，史立德同你倾到呢度。史立德咧系厂商会会长，讲到咧就系、是、行会成员林建峰咧早前都提到话，预计0+0呢个措施咧，虽然好多声音提到啊，不过短期内应该都唔会发生。就话不如喺0+3之下考虑，喺0+3之下咧优化现时一啲嘅入境检疫措施，等到可以更加多嘅商务客啦，同埋旅客咧系吸引到系嚟到香港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短期內如果真係做唔到0+0，喺0+3之下可以點做呢？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呢，就喺尋日討論有關於喺旺角洗衣街同埋亞街老街，即係前旺角水務署嘅一個地皮，大家可能有時經過都留意到嘅。咁嗱，現時呢一個嘅位置咧，就會納入2022-23年度嘅賣地計劃之內嘅。政府話完成必要嘅準備工作之後咧，就會做招標。咁呢塊地咧，暫時咧都有一啲短期租約嘅形式嘅臨時用途做緊嘅，好似做緊一啲公眾收費停車場啊等等咁。嗱，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政府話為咗回應區內嘅居民同埋團體對於開會或者啲活動嘅場地要求咧，就建議喺呢塊地咧都會興建社區會堂，咁啊估計嘅費用咧係8400万。咁就會同樣咧喺賣地嘅時候咧，交俾發展商咧係同時發展嘅時候咧，一並咧係起埋呢個嘅社區會堂。而落成之後咧，社區會堂就會交翻俾政府去營運啦，同埋管理。點睇呢一塊地嘅發展啦？咁多年嚟嘅發展啦，又點睇喺區內一啲社區會堂等等呢一啲舉辦活動嘅設施，一啲社區設施係足唔足夠咧？油尖旺區，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呢個議題啊。油尖旺區議會主席林建文，早晨。 早晨 。早晨，林建文，头先提到呢一块地，咁而家最新就话建议社区会堂都起埋喺入边啦，等下发展商系投标一定咁起埋啦。点睇？其实先讲呢块地先，咁多年嚟个发展，成个速度啊，而家2023年摆喺卖地嘅计划嗰度啊，成个发展点睇呢块地？ 其实就比较觉得失望嘅，因为都拖延咗一段相当嘅时间啦。咁我哋记得咧，其实呢个嘅有关呢个嘅用地嘅规划方面咧，其实我哋已经喺油尖旺区议会咧，喺2017年嘅年尾同埋2018年咧，哋都有好积极嘅讨论啊，即系已经系差唔多有个定案。咁就嗰度嘅地方，嗰度嘅政府嘅设施已经一早拆除咗啦。咁就唔明白咧，点解咧会拖咗成差唔多4年嘅時間咧，然後今年咧先至話擺上去，即係2022同埋2023嘅賣地計劃裏邊。咁呢度嘅拖延嗰個時間咧，其實都令人難以理解嘅。 嗯，即係你覺得就擺咗喺度好耐，就冇一啲實質嘅用途。不過我見佢都有啲停車場嗰啲係做緊噶嘛，係嘛？短期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啲街坊都一直都同我哋區議會都反映咗意見，認為嗰塊地咧，變成一個好珍貴嘅土地咧，咁喺度荒廢咗都有好幾年嘅時間咧，咁佢哋都不斷係提出要求政府係去積極去處理呢塊地。咁我哋喺舊年嘅2021年嘅油尖旺，我哋區議會上咧又曾經有兩次咧都係討論咧，係同埋要求政府咧係將嗰個地用地咧係做積極嘅用途，結果咧就政府係同意咗咧，就喺嗰度咧做一個嘅臨時嘅停車場，但係佔地咧只係嗰度嘅土地嘅一半啦。咁又係基於附近嘅交通嘅流量嘅問題，所以如果嗰度全部做臨時停車場咧，可能會影響附近交通，所以就政府就決定咗係用一半嘅地方咧，土地咧係作一個短期租約咧，係做一個公眾嘅停車場。 有冇解釋嘅咧？其實政府方面點解你頭先形容啦，即係都嗰笪地有幾年時間，好似係冇特別用到嘅咁。點解會咁樣咧？知唔知？ 其實政府就話係等緊發展局嘅一個啲擺落去，佢哋一早都講咗會出去賣地嘅。咁但係就唔係太明白政府點解喺個賣地計劃嗰度咧，係個安排方面係比我哋預期嘅係慢咗咯。咁所以有成三四年嘅時間係空置咗喺度咁樣。 OK， 嗱最新咧就話經過諮詢之後啦，政府話就規劃署咧就話回應公眾意見，咁就會起一個社區會堂喺呢塊地嗰度嘅。先講社區會堂係咪喺區內都係一個比較短缺嘅設施啦？喺嗰度起又合唔合適呢？ 其實咧呢個嘅有關入邊嘅設施呢個計劃，其實鄭司長講咗啦，喺2017年嘅年尾，其實大家喺區議會度討論咧，都係大家都係同意咧嗰度有一個叫社區會堂喺度嘅。咁其實咧喺油尖旺區嚟講咧，附近係有一個嘅就朗豪坊附近係有一個社區會堂嘅，但係嗰度嗰個容量係相對比較少細嘅，咁就好多嘅區內嘅一啲嘅大廈嘅團體，譬如想喺嗰度開會啊等等咧，都會排期方面咧比較困難。咁另外喺附近咧，其實係油麻地嘅梁顯利社區中心嗰度，亦有一個嘅社區會堂啊。咁亦係嗰個都係個都用量都相當飽和啦。咁所以其實咧係區內街坊係真係有一個殷切嘅需求，希望有一個嘅社區會堂。但係基於咧可能呢一兩年嗰、那個即係嗰個疫情嘅問題咧，其實好多大廈咧開會嘅時候咧，都可能好多會議都開唔到嘅。咁所以佢哋咧就可能近呢一兩年嗰個用量咧，就可能未必係咁好似以往咁大。咁但我哋覺得，如果疫情係漸漸回穩的話咧，咁其實咧呢、這個嘅對於呢個社區會堂嘅需求，其實係會增加嘅。 OK， 但今次嘅做法就係會成個工程啊，即係起社區會堂呢個工程咧，都會委託埋俾即係個發展商去做啦。咁工程費用都係政府負擔嘅。咁之後起完之後咧，就係政府負責翻成個營運嘅咁。同唔同意將個社區會堂都係納入個商業項目嘅發展，交俾發展商去興建咧？ 其實因為正式講咗咧，其實呢個我哋區議會做討論都冇議員反對過咧，就係話入將呢個嘅商業中心裏邊加一個嘅社區會堂。咁所以變咗一個狀況，就如果係咁狀況的話咧，喺個商業發展嘅用地，咁如果係真係政府自己又要自己喺度起一個嘅社區會堂，我相信就難以去處理咯。咁所以用交翻俾發展商去做，亦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啦。 會唔會有機會令到塊地難啲賣咗咧？ 這個就要睇翻嗰個即係而家嗰個需求啦，即係個政，因為尤其是近來嗰、那個即係嗰個賣地嗰個狀況又唔係咁理想啦。咁可能真係要加埋呢一個項目上去的話，亦有個可能係真係會影響到、那個發展商對呢塊地嗰、那個吸引性嗰度可能會有減少咯。 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如果成個項目又要起埋呢個社區會堂啦，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譬如社區會堂嘅落成時間啦？可能要配合埋其他譬如商業嘅部分嗰度可能未搞掂嘅，未完成嘅，咁個社區會堂都唔好落成住啦，或者遲啲先至可以落成啦。咁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影響咧？如果咁嘅，就可能影響到成嗰個社區設施，呢、這個社區會堂即係俾街坊用嘅情況啦嘛，又。 呢度我哋都擔心嘅，因為其實因為而家個商業用地，人先講咗就嗰個情況，即係如果賣地嗰度未必係，即係個不明朗因素喺度咧，咁就未必係咁理想啦。咁如果咁狀況之下咧，第一會唔會有機會有流標咧？你話齋，如果你招標嘅時候流標嘅時候，咪又會嗰塊地再壓後再推出嘅，咁就可能會即係相對影響到咧入邊嗰個政府嘅設施，包括呢個社區會堂嘅設施嘅使用。 有冇需要分翻開咧？即係或者其實一係政府做翻咁樣咧？如果有你頭先講嘅憂慮嘅。 嗱，分翻係都係好嘅，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如果分翻的話，嗰、那個安排方面做得到呢？因為嗰個整個嘅計劃都係一個主要係一個私人嘅發展計劃，因為嗰度差唔多有 85% 都係會係一個商業嘅發展嚟嘅，嗰度係由政府設施啊等等，或者一啲交通交匯處嗰度接佔嘅設施只係大概10%。如果你個分開翻旅遊由政府做翻咧，咁可能呢度安排方面可能有個困難。 嗱，根據賣地條件，如果真係啊，即係有人投標話買咗呢笪地咧，咁發展商就話要喺賣地程序完成之後78個月內完成成個發展項目嘅，點睇呢個時間咧？ 呢、這個時間其實都會比較長少少啦，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差唔多78，即係差唔多6-7年嘅時間。咁其實咧就因為有個計劃話係有呢個社區會堂，其實都係講緊就先講緊2017年已經係喺規劃處嗰度已經係有個咁嘅計劃喺度。咁如果係再要我哋而家再要招標之後再要78個月先至完成得到，可能即係要10-8年之後先有個社區個會堂。咁呢個對於居民嗰個期望咧係有一啲嘅落差啦，我覺得。 OK， 好啊，多谢林建文同你倾到呢度。林建文系油尖旺区议会主席，讲到喺洗衣街呢个嘅前水务署嘅用地，你会唔会都系附近嘅街坊咧？点睇呢一个嘅最新嘅发展咧？话会纳入咧呢一个嘅卖地计划嘅，当中会包括埋起呢一个嘅社区会堂。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柬埔寨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首相洪森会谈，当地传媒报道，李克强高度评价中柬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的成果，中方将会继续帮助柬埔寨，再援助柬埔寨2亿元人民币，用于改善民生。另外，中方将会提高赴华留学生名额，协助柬埔寨修复古文物、排雷、卫生、农业和基础设施等。洪森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疫情时期对疫苗的战略依靠。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北京会面，伯恩斯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载与秦刚的合照，提到很高兴在北京与秦刚会晤，在秦刚返回华盛顿之前讨论美中关系。秦刚其后转发贴文说和伯恩斯进行了广泛而建设性的讨论。美国中期选举，多间传媒推算共和党有望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的控制权要视乎佐治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的结果，其中佐治亚州的参议院议席要进入下个月的第二轮投票。总统拜登说，外界选前预计的巨大红色浪潮显然未有发生，无论最终结果是怎样，他都准备与共和党人合作，出访亚洲之后会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讨论未来怎样合作。对于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逐连任，拜登说明年初会有具体决定，他倾向竞逐第二个任期。过去几个星期一直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的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选举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失望，但从他个人角度来看，这次是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比利时和希腊星期三分别有工人发起大罢工，不满薪酬加幅未达要求。比利时的全国罢工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超过一半航班取消，第二大机场关闭，火车服务减少70%，超市和医院等亦都受到罢工影响，很多已经预约和非紧急手术被推迟。首相德克罗承认很多人担忧财务状况，但是呼吁国民要团结而不是挑起分裂。在希腊首都雅典和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

8:38，剛才談到有關於旺角洗衣街和亞皆老街這個前旺角水務署的一塊用地，早前在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那裡談到這個用地就會是納入去2023年的賣地計劃入面的了。最新就是說這塊地除了一個商業用途之外，亦都會交由發展商在發展的時候一併起埋這個社區會堂，落成之後呢社區會堂就會交回去給政府去營運和管理的。咁點睇呢一塊地嘅用地嘅發展啦？咁因為有一啲嘅區議員都提到過去有一啲時間咧，都係似乎未有太多嘅一啲嘅用途喺呢塊地嗰度嘅。咁另外都提到一啲嘅社區會堂等等呢啲設施喺區內其實足唔足夠咧？喺呢一個位置起一個社區會堂，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林小露，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林小乐。头先提到话公务小组，即政府都有一划建议系兴建一个嘅洗衣街社区会堂，咁就话8400万嘅大概估计嘅费用，就会交由咧发展商投标兴建。倾到呢一个题目嘅时候，你自己本身喺公务小组嗰度有冇提到啲咩意见？ 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第一，其实大家都好支持兴建个社区中心嘅。喺個位置咧，我自己亦都冇乜異議，亦都我聽唔到有任何同事咧對於個位置有咩異議。但係個針對點咧，就係話係咪可以加快咧，或者依家嗰種嘅模式，係交咗俾發展商做啦，其實都唔係問題。但係交咗俾發展商做嘅時候，究竟有一啲細則係咪可以令到個發展商？加快交付得到個社區中心，能夠早日俾益到個社區咧，咁嗱依啲就係即係我哋個關注點。咁尤其是我哋即係都叫做喺個行業度出身啦，咁對於成個時間嘅控制啊，對於政府提供嗰啲細節係咪有助於個流程提速提效？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希望政府能夠展現到佢嗰、那個積極嘅取態啦，咁樣咁所以就我自己發言嘅時候咧，就主要係針對呢方面嘅關注啦。 嗯，你覺得可以點樣加快咧？因為譬如政府都有回應到係咪個社區會堂嗰個落成嘅時間啦，同埋其餘嘅商業項目咧係可以分開嘅咧，即係盡快等啲居民可以用到個社區會堂啦。簡單啲講就係、是、咁啊，但係局方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嗰個商業項目咧，其他啲部分咧係未完成嘅話咧。或者會影響到社區會堂嗰個使用嘅咁，你同唔同意個講法咧？係咪真係要一並咁樣有個社區會堂，同時又個商業項目係一齊做曬啦，先至可以開放俾人用嘅咧？咁 嗱，如果係一定嘅話咧，嗰、那個標書咧就應該調翻轉頭嚟寫嘅，即係無論係因為安全啊，或者係營運各方面嘅問題，咁你咪寫清楚係嘛？兩者咧係要一齊同時完成。一齊攞入火紙，咁啊冇意義啦，因為依、這個同周邊嘅交通又好，行人嘅聯繫，或者係嗰個成個營運個安全咁，你咪咁寫啦。但唔係啊嘛，現實環境嚟講就係、是第一有兩個即係、就是、個入口係分開咗嘅。喺、上次嘅會議我都問過咧，就係、是、你入口係分開咗嘅時候，其實你都假設嚇。兩樣嘢咧係可以分開時段落成攞入火紙嘅，而亦都一路都講緊咧，就係話啊，其實都希望可以發展商係早日去落成有關嘅設施咁樣。嗱，依個時間差異早啲入火去提供到個設施或者唔同時期入火去提供到嘅設施，依樣嘢就唔係淨係旺角洗衣街依個項目。出現過噶嘛，好多項目都出現過噶嘛，咁所以你話我完全係因為工程或者其他問題一定唔可以咧咁樣啊，咁我諗政府都唔敢咁講，佢亦都冇咁講嚇，咁、所以呢度有個曖昧狀態，亦都即係正正就係依個狀態咧，我自己覺得咧，政府係咪可以積極少少喺啲即係招標書裏面咧？係一啲條款咧，能夠令到咧個中標嘅發展商咧係可以嘅話，就早啲交付呢個社區會堂啦咁樣。咁、但係另外一點，其實你點樣令到人就可以早啲交付咧？其實政府都可以做多好多嘢嘅、 例如咧，有啲咩誘因或者有啲咩方法幫到個發展商早啲交付嗰個社區會堂？ 唔係純粹誘因問題嘅嗱，即係好多時咧。 政府將一啲嘅公共設施咧擺咗去賣地條款裏面，俾發展商一並起啦。嗱，依個我冇異議嘅，即係冇問題。但係其實一個地盤裏面我哋琴日都有同事講，你就咁畫個圈，畫條線。但又話過俾我哋聽咧，就已經做咗可行性研究㗎啦，包括啲古樹啊，包括一啲即係連接點啊咁樣。咁既然係咁嘅時候，係咪可以講得清楚啲、寫得清楚啲咧？因為即係我哋自己有發展經驗嘅人都知道，如果其實政府已經係好清晰知道想點，或者可以係點樣處理嘅，咁啊不如講清楚啲，邊個接手嘅，佢咪跟住咁樣做咯。除非佢諗到更加好嘅方法。但唔係話你就咁將嗰個你搞掂佢啦咁樣，然後我就監管嘅啫嚇，我唔會話俾你聽我想點嘅。嗱，依個就喺依個項目裏面咧，其實都仍然係反映到嗰種嘅態度。咁如果依個係能夠喺個制度上邊或者個習慣上邊、文化上面可以改變咧，其實你係會幫到成件事加快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之前我見有提到說即是交給發展商負責興建這個做法會令到政府失去個主導權，是不是就是這一件事你說 的？失去個主導權就必然的了，因為你不是由政府自己主導去起曬成棟嘢嘛，是嗎？咁所以我提這件事的時候，我要即係提醒政府，其實就是當我們將某些的設施呢是納入賣地條款咁樣去做嘅時候咧，你交咗個主導權俾個市場同個發展商。但係個重點就係我點樣去令到，就算佢有主導權都好啦，我唔會喺嗰、那個成個程序裏面咧，令到今次，因為今次嘅會我哋主要講係嗰個社會福利設施啊嘛，同埋個社區會堂啊嘛，唔會令到嗰樣嘢咧係哦，我嗰個時間上邊咧差唔多。喺個條款裏面就話七十八個月完成，就係等到七十八個月噶啦，係咪可以爭取得快啲啦？嗰、那個主導權其實有機會可以爭取翻嚟噶嘛。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同我先講講，如果政府喺某啲嘅前期嘅資料上面做多啲，或者嗰個要求上面更加清晰，個發展商可能都減少咗好多嘅不確定因素，係嘛？佢如果選取咁做嘅時候，咪有機會加快啦。兩者未必一定對立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提速提效呢樣嘢，係政府自己喺個會議裏面都咁講嘛。如果你提速提效，唔係就咁話，我總之畫咗塊地，你慢慢做啦咁樣。嗱，咁嘅態度就好唔同。咁所以喺取態上面，我覺得係有進步空間啦。 整體嚟講，呢一塊地都真係好多年嘅。其實喺2009年嘅時候已經建議話呢一塊用地可以做重建啦，做商業用途啦。2015年嗰陣咧就揾顧問做過用地研究，2019年嗰陣咧個用地就獲批改劃做商業用途。咁啊到最新咧就係納入咗2023年嗰嘅賣地計劃嘅。成個過程有啲嘅意見都批評係咪即係太耐咧？用咗成即係8年、10年先做一個嘅項目咁樣。點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加快空間咧？ 你就一語中的啦。嗱，即係講真，我入咗議會之後咧，其中另外一塊類似嘅，但係規模更加大，就係、是、加路連山道嗰塊用地。咁其實都係即係將一啲嘅社會服務設施咧納咗入去賣地條款裏面，由發展商去做。咁成個過程都係好長嘅，由研究去到規劃審批，去到內部嘅一啲嘅協調，到上立法會攞錢咁樣，即係往往都係10年時間。你問我有冇可能性係加快？唔單止可能性咧，應該即刻要做。依、這個正就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喺公務小組又好，或者其他相關委員會裏面，我哋都係真係釘住依個流程咧。喂，你好多前期嘅嘢係咪真係要拖咁耐咧？咁樣咁以往你就話啊，我要充分諮詢咁，但係好多設施其實係地區一路爭取嘅喎，唔係佢阻撓咁樣。咁依啲咁嘅情況裏面咧，其實就係、是。好多時亦都唔係純粹個法定流程，係真係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咧，自己花咗太多嘅時間。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政府要體現嗰個魄力咧，去梳理下內部嗰個流程咧，去加速。尤其是頭先你講到咧，都10年時間啦，咁你再點解有一啲嘅可行性研究，包括啲樹木嘅處理各方面，大家都好關注。你咪寫清楚佢咯，點解重要嘅發展商重新嚟過，再研究過咧？係嘛？ 咁呢啲其實就係你就算自己花咗咁多時間，你唔往後嘅時間，你咪應該加速咧，就唔係話喂，我總之我就坐喺度，我就批你嘅啫，審你嘅啫，唔係咁嘅態度啦，係嘛？ Okay.有啲關注今次都譬如頭先提到社區會堂嗰啲要納入埋個發展商要係委託或委託要起埋啦，咁會唔會有增加到嗰、那個所謂流標嘅可能性呢？咁你自己估計會唔會咧？因為除咗話個社區會堂，都仲有其他一啲，譬如公共交通交匯處啊、公共停車場啊、一啲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呢一啲社區嘅設施等等嘅，都話個佔個比率都佔咗總樓面成14%嘅咁。對於會唔會增加個流標可能性，你點評估啊？呢個 其實流唔流標就唔係睇加咗啲咩落去嘅，流唔流標就睇個市場嘅情況，同埋政府自己預設嗰個底價係乜嘢嘢嚇。如果佢預設嘅底價期望太高，咁佢咪有機會流標咯，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咁你以往其實已經即係做過咁多次即係將一啲嘅社會服務設施或者社區設施拼咗入去賣地條款裏面，都冇出現過流標，咁所以我覺得嗰種形式，即係所謂批標嚇包括一啲嘅建設落入。入去咧，無論個比例係點咧，就唔影響嘅，因為臨尾嗰條數都係一樣嘅啫，都係其實左袋右袋，只不過就係話究竟係由發展商做完，然後收翻政府錢啦，亦或係一早你俾咗錢佢，或者係自己獨立起咁解嚇。咁、我就即係、就是、最主要睇嘅事啦，因為昨日咧都有同事都提到，依家個市場嘅狀況，政府點判斷咧咁樣？咁但係即係判斷市場就大家都好難講啦，因為即係其實政府張底牌我自己亦都唔同意，佢張底牌喺個議會裏面揭出嚟啦，係嘛？如果唔係影響個投標價啦。 OK， 好，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唔該。林小露咧係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委員，講到喺立法會公務小組就傾到呢一個旺角洗衣街一個嘅用地啦，就係、是、包埋呢一個社區會堂嘅興建會交俾發展商嘅賣地嘅同事咁。咁啊，而家話呢個社區會堂咧，估計個費用就8400万，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區內嘅居民咧，對於呢個社區會堂嗰個嘅呢啲設施嘅需求係點睇咧？1872311，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咧？ 大家好，我係 Kelvin Zhang 眼科專科醫生。 我係侯君祥皮膚科專科醫生。 我係 JC 營養學家。 我係 Dr. Eric Poon， 我係一位運動科學系博士。 我係顏寶麟，全科加護醫生。 我係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一啲電動私家車咧，想同大家講下電動私家車嚟講，而家都可以要形容為即係越嚟越多人用啦。政府嘅數字係咁睇嘅，2019年嘅時候啦，電動私家車佔新登記嘅私家車嚟講咧，就係6.3%，去到2022年頭三季呢個數字已經去到45.5%啦。咁尋日咧喺立法會有議員咧就即係喺質詢嗰度咧問到啊，而家呢一啲電動嘅私家車嘅數字可能會越嚟越多啦。咁一啲配套上面充電設施等等，究竟係追唔追到個需求咧？另外就係呢一啲電動車嗰啲電池係會有退役嘅時候嘅個退役電池，究竟要點樣去處理？而家香港有冇一啲嘅配套係處理到咁多呢一啲嘅電池，或者有冇準備好嘅咧？咁嗱，成個情況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郑家伟，早晨。 Hello， 你好，系。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因为寻日就有议员问到呢一个关于电动车嘅情况，咁啊，其中咧政府嘅回复咧都提到话，即系呢一个嘅电动车占新登记嘅私家车个比率咧，近年系急升嘅咁。就头三季咧，基本上接近啊，即系每两架新登记嘅私家车有一架就已经系电动车噶啦。咁呢个趋势嚟讲，算唔算同国际或者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嚟讲系相若咧？ 是啊，其實這個數字都是相若的，甚至香港可能有比其他地區更加走得快一點的，因為香港是在電動車這個市場來講都非常好，尤其私家車主要是那這方面都提升得 都不錯的，所以我們預計未來的速度都會更加升得快的。 原因是什麼？就是香港甚至可能比其他地方用電動車可能是更加快和更加歡迎這件事，是因為政府的一些便利措施還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 相對嚟講，電動車嚟講係喺慳個油方面咧比較高啲啦。咁、喺香港比較私家車呢方面個數量咧極之高嘅，其實佔全港私家全部車嘅數量咧一個大嘅比率嘅。咁當然我哋選用揀換車嘅時候，多數好多市民咧都揀用係呢個電動化嘅。咁、除咗係環保之外，主要就係話係慳個燃油啦。對香港嘅環境嚟講咧，成日又要停車開車嘅話咧，喺電動車更加優勝嘅。所以佢揸完電動車之後咧，一定發覺電動車有好多嘅好處嘅。 頭先都提到一點啊，就係電動車嘅數量多咗啦。咁而啲電動車亦都會引申到一啲嘅退役電池。一般呢啲電動車嘅電池其實係幾耐就要退役噶啦，即係用幾耐嘅可以。 但係電動車電池咧，應該可以用7年到8年嘅。咁、所以用完之后咧，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嘅。 个问题系咩？即系而家系点样处理先？首先讲下，同埋如果呢啲嘅电池，即系话退役电池系处理不当嘅话，会可能会出现啲咩问题咧？ 嗱，呢个电池咧，如果退役之后，多数咧由原厂啦搵翻去佢哋当地嘅。咁有时但未必全部做到嘅。嗰阵时有啲电池啊，就可能就咁喺本地咧，又将佢。或者係好似我哋劏車咁啊，就將電池拎翻出嚟。咁點樣將電池棄置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有而家好多地區咧都係接受啲舊嘅電池啦，好似南韓啊、日本啊，或者有其他地區嘅。但係嚟講，仲有好多法例問題，因為其他好多地區咧都唔俾用過電池嚟運輸當地嘅，所以嚟講即係話運走啲電池咧都好大問題嘅。咁另一個方法咧，我哋處理電池咧就可以或者二次電池使用啦，或者係意思就係將舊嘅電池。用完之後其實仲有呢個能力可以儲能嘅。大部分電動車電池咧，即係退役嗰時候都係70%到80%嗰個儲電功能嘅。咁啲儲電功能係幾好嘅，其實好多方法都用到嘅。因為我哋傳統舊款電池咧，好似原酸電池咧，佢儲電能力極差嘅。咁如果我哋用呢個退役電池咧，都比舊款電池咧係高翻幾倍，咁可以用喺好多用途咯。 先講其他用途之前咧，因為我見其實上年就政府公布一個叫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啦，咁當中就預告咧就會實施呢個電動車退役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就話出年會做諮詢嘅，即係會係點樣做咧？同而家去處理呢一啲嘅退役電池嗰個做法有啲咩分別咧？ 即係我哋要點樣嚟到處理呢啲用過嘅電池，咁你諮詢業界話，我哋跟住點處理？譬如話，舉例，譬如話，而家嗰個嘅電動車供應商，佢哋有冇方法可以將電池嚟負翻責咧？咁樣，因為其實處理舊電池嗰個費用咧都好之貴嘅。咁如果我哋尤其是如果本地，譬如香港區，可唔可以有冇能力做呢個分解啊，或者處理啊、維修啊，或者係將區分翻其他地區啊咁樣？咁其實我哋業界都希望有個計劃將啲。舊電池或者唔係咁舊電池，將佢再試一次，或者將維修又重用嘅，咁呢個更加好的方法。所以唔一定要係將佢完全係退役啊，或者係將佢送翻去原廠咁樣。其實有好多方法嚟到處理嘅。咁我哋要尋找啲方法啦，用咩方法最好啦？因為我知道未來電動車電池真係極之多嘅。 但我想知道現行嘅唯一方法處理呢啲舊電池就係運去外地啊嘛。喺香港係冇任何嘅技術或者能力係處理到舊電池係咪嘅？ 啱啊，暫時冇呢個技術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我哋鋰電池同傳統嗰啲舊嘅原酸電池唔同，原酸電池容易處理啲嘅，鋰電池極之難處理嘅。咁裏邊嗰啲嘅重要金屬好似鋰啊、鈷啊，就好難抽翻出嚟嘅。咁就係其實最貴就係嗰方面嘢，所以本地係冇呢啲技術嘅。 因為我見環境局啦，以前都曾經講過，就話預計本地未來幾年嘅電動車退役電池嘅數量咧，未足以支持喺本地設立電池回收設施。同唔同意佢呢個講法嘅咧？如果咁樣即係長期嚟講，應該係越嚟越多電動車嘅啦。我哋係咪應該要有需要有一啲嘅電池回收嘅設施，或者起碼要發展呢個技術咧？要 一定要啊！因為其實講未來電動車嘅速度增長得好快嘅，咁亦即係話咧有好多電池咧跟住會退役。當然啦，理論上電動車電池可以用7到8年啦。但係我計翻以前嘅電池，而家係300幾部。咁又跟住不斷升高上去咧，咁要做呢啲功夫嘅。因為本地呢個計劃嚟講，唔係話係幾月做到，可能要係一個可能2到3年計劃先可以成立呢類嘅機構嘅。佢要人才啊、地方啊、儀器啊啲方面咧，同埋有好多落資質要做嘅，所以呢方面都幾深奧幾多嘢嘅。所以而家一定要開始做嘅啦。 係咪都要投放大量嘅資金去做嘅？呢係咪好複雜嘅技術嚟嘅咧？本身 係啊，呢個好複雜嘅技術㗎。除咗人才之外啦，我哋根本本地冇啲人才咧，引入新嘅人才啦，或者新嘅培訓啦，同埋資金啊、地方啊呢方面嘢。所以其他國家呢方面投放好多資源處理定呢方面嘅。所以變咗我香港其實咁多電 未来咁多电动车，系嘛？咁所以呢方面一定而家开始做啦。 嗯，以其他国家或者地方嘅参考啦，啲旧嘅呢一啲电动车嘅电池可以用嚟做啲咩用途？或者通常系可以发展成一啲乜嘢嘅用途去循环再用嘅咧？ 嗱，如果有兩方面嘅，一個方面就將佢重用啦。咁重用意思係將佢將用唔到嘅我哋嘅電池啦，就將佢拎出嚟啦，又將剩餘嗰啲咧就重新再用一次組合啊，重新裝配。咁啲用處好多啊，例如一啲低端啲嘅車啦，舉個例子，譬如話高爾夫車啊、輪椅啊，或者嗰啲載貨叉車都有用到嘅，或者係嗰啲機構嘅儲能裝置啦，譬如話一個大廈嘅後備電源啦，或者其他有好多工地嘅用好多後備電源嘅，或者成個電力系統啦嗰、那個嘅後備電源都可以嘅，甚至嗰啲太陽能啊、風能嘅儲能都可以用到嘅。所以變咗呢方面咧，就係因為舊嘅電池佢嘅能力都好高嘅，所以其實好多用住嘅。咁第二方面，如果係將分解的話咧，就要用技術將佢原有嘅材料，好似頭先我講重要嘅金屬，將佢抽翻出嚟啦。咁呢方面更加係深奧啲嘅，因為而家技術嚟講咧，那個費用幾之高嘅，比製作新電池咧可能貴五倍。咁你點樣將啲技術嚟到將佢提升更加平、更加方便，抽取翻原有嘅重要嘅金屬出嚟咧？咁呢個就係技術之一啦。 OK， 好，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郑家维讲到有关于一啲电动嘅私家车等等啦。政府嘅讲法都话按呢、這个香港新登记私家车个比例嚟讲咧，电动私家车咧都系占比越嚟越高啊。咁配套方面，你又觉得追唔追得上咧？头先包括一啲处理旧电池嘅一啲嘅方法啦。另外就是大家都关注充电嘅网络等等，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在改选35席的参议院战情胶着，总共100个议席中，共和民主两大党暂时各占48席，胜负是于4个关键州份。民主党在今次选举的表现较预期好，共和党预测的红色浪潮并未出现，前总统特朗普做王者的地位受挫。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5068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得13名确诊者离世，最年轻的死者是31个月大未接种疫苗的男童，他上个月17号确诊之后一直危殆，曾经接受紧急脑部手术，前日不治。数据显示，第五波疫情以来，至少已经有10名儿童染疫之后因为严重并发症死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寻日表示，而家除了接种科兴，仲可以接种伏必泰幼儿配方，希望能够提供接种率，但预约未见踊跃，情况令人忧虑，希望家长不要再继续犹豫，安排仔女接种第一剂疫苗。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去年1月16日举办的维园年宵市场，合共175个摊位，寻日开始一连两日公开竞投，第一日气氛热烈，最高成交价的摊位以56000元成交，底价同成交价相差7倍。有参与竞投的花商话，睇好兔年年宵市场的销情，已经预订超过10000支花应市。另外，食环署公布，车公诞市场将会在明年1月19日至2月5日举行，今个月23日竞投。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月获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辩护，遭律政司提出上诉反对。高等法院上诉庭昨日驳回律政司上诉，判词提到公众就审讯公正性的睇法亦都对司法系统至为重要，法庭应该采取具弹性和合理原则，因此裁定维持原判，容许黎智英外聘大律师。信报的报道。 明报报道，有报将在上个星期点名7本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质疑内容包括针对内地、建制政党、警方或者国民教育等。书籍包括多本讽刺漫画和笑话书集。报道刊出4日之后，图书馆已经将被点名的图书和同一个系列合共17本书下架。康文署回复查询话，公共图书馆会不时检视和注销不符合馆藏发展的书籍，包括涉及资料不实或者内容可能违反香港法例规定的书籍，处方未有回应是否送审。 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M 家博物馆开幕一周年第一个特别展览《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开幕。展览将按时序和主题展出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203件作品，发掘他70多年来艺术之路，包括第一次展出11幅他近年在病榻上创作的《每天为爱祈祷》系列作品，希望给香港市民正面力量，面对疫情带来的焦虑。M 家预期6个月的展期将会迎来6位数字的访客。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第五波疫情已经夺去近10个11岁以下儿童的性命。寻日新增的离世患者包括一个31个月大的男童。过去2个月大约有11宗染疫儿童危殆个案，绝大部分未打足针或者完全未打针。时评说，面对冬季新冠和流感疫情可能叠加，风险上升，家长应该及早安排年幼的子女接种疫苗。商报时评。 经济社评说，本港的电影流行曲多年远在日本南韩深受欢迎，港府明年首办流行文化节，要致力做到承先启后。社评说，新成立的文化委员会亦都要涵盖中青新生代，并且借鉴日韩等经验，重点输出本地甚至广东仍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作品，再创海外亦都家传户晓的名字。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粤港澳卫星智能制造中心即将在香港建成投产，成为香港第一条的卫星生产线，体现国家对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大力支持。香港要更加深入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发挥香港国际化的优势，助力国家拓展卫星国际市场，同时为香港开拓发展新空间，增强发展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美国中期选举前总统特朗普等预言的红潮大捷并未出现，民主党仍然有机会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多名附和大选舞弊论并且获特朗普力挺的选举否定者在关键选战中纷纷落败，为特朗普卷土重来问鼎下届大选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但总统拜登未来2年受制共和党众议院，大有可能沦为跛脚鸭，对应付经济挑战是祸是福，拭目以待。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小欖段那裡有意外，現時一帶相當之多車，龍尾去到屯門市中心去到華都商場附近的，因為交通意外的關係，現在沿著屯門公路去九龍荃灣方向近小欖一路去到華都商場都是車多行車緩慢的，塞緊車的朋友忍耐一下了。之前呢，在九龍啟德那邊的城啟道去太子路東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大楼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㗎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塞到去景隆街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近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就仲系多车嘅，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后少少。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至到海丽村段就比较多车嘅。咁至於新界方面咧，屯門公路就塞車啦。咁另外呢一個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門路迴旋處咧，現時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嘅。沙田嗰邊咧，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沙田鄉事會路啦，一路去到馬場段都多車嘅。去上水粉嶺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一帶咧，亦都係多車。後一啲嘅吐露港公路九龍方向，其實主要去呢個大老山公路，亦都係多車嘅，龍尾近科學園。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年龄六个月大的小朋友就已经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冬天嚟紧啦，我哋嗱呢排天气都好凉啦。咁冬天嚟紧病毒系会比较活跃啦，咁加上流感病毒都会活跃啦。咁小朋友如果俾呢两只病毒一齐夹击嘅话咧，那个后果可以系好严重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1月10日，新增5068宗确诊，13人离世，包括31个月大男童。 涉嫌虚报虐儿，松岭二校女教师被捕。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昨日接获两份提名。 俄罗斯下令从克尔松撤军，乌克兰总统顾问态度审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喺九点钟之前倾到有关于一啲电动车，佢哋嘅数目多咗啦，一啲衍生出嚟嘅唔同，包括一啲配套、一啲电池，推电池应该点样处理咧？会唔会你都系电动车嘅司机咧、用家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另外有关于咧喺旺角洗衣街嘅呢一个用地，而家就话会喺2223嘅卖地计划入边咧放入去，咁但系同时都会加入咧一个社区会堂嘅项目咧，会加入发展商去兴建嘅。同唔同意呢？18723呢，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就係商界都有啲商界話希望係可以做到0+0啦，而家0+3之下。另外有啲講法就話，其實而家要去到短期內做0+3都唔做0+0都唔係咁容易。喺0+3之下會唔會做一啲優化措施，會可能更加易做呢，更加可行呢？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呢，電話旁邊有陳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咁就先讲旺角嗰度先啦。咁旺角咧，其实啲地咧已经好密噶啦。咁同埋咧，即系人口政策咧，系到某一个数字咧，应该要分配一啲设施咧。咁政府喺呢度设一个，嗰度设一个。如果大家知道咧，朗豪坊对面就即系嗰个例子系为例啊。咁有啲社区设施咧，系设喺一啲我哋叫山卡拉嘅位置啦。咁唔讲都唔会知道有呢个位嘅。咁所以咧喺新嘅政策上面咧，我諗佢哋應該要即係勇於面對一啲嘅，就直情係喺一個綜合大樓裏面咧，去加入呢啲社區活動，唔應該做好似以前咁樣咧，成日去要分開去興建呢啲咁嘅嘢， 即係獨立一座咁樣，反而可能冇咁善用啲地方。 天水圍為例啦，天水圍以前係又係咁樣諗嘅，最後都係有一個綜合大樓，但係咧依家。時而世易咧，應該綜合大樓咧，唔係淨係俾政府用，應該開放俾租俾一啲咧商户嘅，咁先可以增加收入噶嘛。咁咪政府不斷咁樣去，譬如揾呢度攝嗰度攝，唔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 嗯，但係點睇今次要交俾發展商去興建？雖然最後都係落成啦，之後政府管理翻咁。 其實係好似。因為咧，講真就有管理或者係有一個配套咧，係 combine 埋一齊咧，係對於成個整體嚟講係好。咁但係你知財團永遠唔會蝕俾你嘅，即係我好肯定呢樣嘢。咁所以咧喺納税人方面咧，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基本上唔係話一個即係可以幫到好多嘅嘢。我情願你揾一個地方正正經經。話俾佢聽有一棟嘢係政府嘅，咁去同佢傾咧，好過你突然間整咗涉個社區會堂細細舊咁啊，擺喺裏邊就唔湯唔水咯。 嗯 ，OK， 好，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旺角洗衣街嘅。呢、这個用地咁啊，講到呢一方面，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其實政府之前都落實咗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譬如11月3日起啦，重開政府核下一啲包括漁護署喺郊野公園入邊嘅燒烤地點嘅咁。不過咧，喺政府核下嘅一啲露營地點咧，露營啊就係、是。 其實關閉都超過兩年啦，就仍然係未開翻嘅。咁有一啲嘅露營愛好者咧，就係喺一啲唔係郊野公園嘅地點露營啦，甚至係郊野公園入面有一啲違法露營嘅情況嘅。咁政府嘅講法咧，就究竟幾時即係會放寬翻呢一啲露營地點啊，可以俾人哋去入去玩啊？咁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喺放寬各項嘅抗疫措施嘅時候咧，一定要謹慎穩打穩扎。預防疫情反彈，並且避免在復常的路上走回頭路，又會繼續密切觀察疫情的發展，檢視調整包括關閉位於郊野公園的露營地點在內這些社交距離措施。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陳恆斌，剛才都聽到政府的講法啦，因為你就早前就在立法會都有一個質詢問到有關於啲露營地點嗰方面嘅咁，你自己嘅觀察係點啊？而家嗰啲嘅政府露營地點，你覺得有啲咩問題啊？ 首先咧就我喺我質詢裏面咧都問過，過去幾年咧究竟有冇一啲即係非法露營被捕嘅？但係我哋見到咧嗰個數字就不斷咁上升，咁等咗兩年幾啦，大家見到個社會都逐漸復常咧，其實大家都係有個期望，就係希望咧我哋啲營地咧能夠係即係可以考慮開放啦，咁樣。咁當然我哋要澄清咧，就我哋支持政府唔好躺平嚇，亦都要做嘢嘅。咁亦都知道。这个决定呢就未必是环境生态局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呢当我们看到烧烤场都可以开放，酒吧又可以开放，跳舞都可以开放的时候，在户外露营可能即是几个人一起去露营这个活动就不能够开放呢，那似乎就是可能即是政府要讲清楚究竟为什么啦，咁就即係避免咗大家即係急不及待地去想去露營呢，喺今年嘅秋冬天呢又越嚟越多人被告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呢可以重新檢視一下究竟係幾時開返個營地，咁個說法係乜嘢呢咁樣囉。 即係你覺得喺開返呢啲郊野公園入面嘅露營點，政府下一啲嘅露營點啦，同喺郊野公園入面嗰啲燒烤點啊，嗰個風險其實係冇分別，定係甚至可能更加低，所以而家出現一個不一致性嘅情況咧。 其實大家都即係燒烤同埋露營，大家都喺户外噶啦跟住亦都係喺即係一班人一齊玩啦，咁可能燒烤仲多啲人添。大家除晒口罩一齊食嘢、傾偈、唱歌咁。咁但係咧即係去露營其實。好多時露營都係一個比較靜態啲嘅活動嘅，咁當然有圍埋一齊食嘢啦，咁亦都有喺個户外啦嚇，咁所以我哋就係認為咧，即係其實都可能兩者風險咧都係相若嘅，咁甚至乎咧比起喺室內嘅一啲活動咧。是更加低風險的，所以我都希望呢即政府在接下來一輪的檢視裡面呢是可以將營地開放呢是列作他們考慮的行列啦，也都希望生態局和相關衛生的負責衛生的部門呢去檢討的時候都要考慮這些因素咯。 但係尋日環境及生態局有個嘅講法啦，即係都好強調就係要預防疫情反彈，避免在復常路上面走回頭啦，叫唔叫回應到你哋呢一個嘅訴求，或者解釋到點解佢哋唔做住咧？ 其實局長嗰個回應咧，就係一般式嘅回應嚟嘅，即係大家知道政府係肯定會做好防疫嘅措施啦。咁亦都大家講真，唔止局長，我哋都唔想行翻轉頭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覺得要平衡個風險嘅嚇，即係如果當有啲活動。是已經可以開放，但是以一般我哋普通嘅邏輯啦，一般邏輯嚟講，都覺得咦嗰、那個風險可能仲比露營高喎、咁點解嗰啲都可以開而呢個係唔得呢？咁局長都有講到嘅，就可能平衡經濟啊等等嘅因素，咁呢個都重要。咁我認為呢其實露營呢政府過去都好忽視佢嘅發展同埋佢嘅經濟效益嘅、包括而家有新時代之下，大家對於露營都有好多嘅認為，都有好多經濟活動喺裏面嘅係可以嘅。咁、政府一路都冇去發展，咁所以呢係你可以見到政府嘅思維呢就認為露營其實冇乜經濟效益嘅。咁、但係我又唔係好同意呢一點。 O K， 嗱，如果真系啦，开翻啲露营点，你觉得就系可以，应该系尽快开啦，系嘛？或者喺开翻之后，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都可能要俾一啲入去呢啲露营点嘅人要遵守翻，避免嗰一个传播风险，使唔使咁咧？又 嗱，我覺得咧，就政府咧，如果係喺開放呢啲營地，佢可以攞一啲規矩啦，係嘛？即係如果佢真係有防疫嘅需要嘅，咁你咪擺翻 QR code 咯，嚇，叫大家安心出行啦。咁即係大家入去露營咪掃翻，然之後又確保係有針卡啊，跟住去露營，咁咪即係同其他處所一樣一致咯。我亦都唔係話想佢係好特別咁樣去對待露營嘅活動。咁如果係有需要嘅，佢落一啲要求，我相信大家都會尊重嘅。咁就唔好話即係我哋兩年幾喺一個戶外活動，本身都係有益身心啊，亦都大家好鍾意嘅活動呢，係可以考慮下俾大家去玩啦。 剛才你提到少少有關於嗰、那個一啲違例嘅露營活動嗰啲嘅警告同埋一啲檢控數字嘅，你就話同因為政府可能刪咗啲核下嘅露營地點係有關係，點樣從個數字上面睇到係咪因為多咗好多檢控數字呢？ 嗱，我哋見到咧，過去嗰五年咧，嗰、那個檢控數字係節節上升嘅，嚇、啊，由原先咧，每年都係得幾十宗嘅啫，但去到而家係過百宗，百幾宗，甚至乎接近200宗嘅，咁即係話其實大家都已經等咗兩年，急不及待嘅。啊，有時喺郊野公園裏面揾唔到營地，因為政府全部營地閂埋咗，咁可能喺個營地門口就喺度露營啦。咁即係元龍自然護理處見到咁嘅情況，多數都會警告或者檢控嘅。咁檢控同埋警告數字都係即係比起以前嘅時候咧係偏高，而且逐年逐年係高。咁可以見到即係其實大家等咗好耐，亦都可能覺得應該要開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用呢種行動可以表達咗呢個訴求喺度啦。 我見你都好關注露營呢個情況，有冇觀察到喺刪咗呢一啲政府下啦啲合法嘅露營點之後，頭先衍生咗其他嘅啲情況，啲人可能照露營嘅，可能有啲非法嘅露營咁，嗰個嘅問題或者個出現啲咩情況咧？ 有幾種情況嘅，一種咧就係繼續喺郊野公園範圍去露營啦。另外，我哋都見到咧有好多私人營地係開咗嘅，包括係喺新界有啲地方啦。咁有啲人有地嘅，佢就即係當係一笪大草地咁樣俾人露營。咁近年亦都衍生咗好多即係比較豪華少少嘅露營嘅，譬如 camping 嗰種咧。咁我都覺得即係香港慢慢去開發多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戶外康樂活動咧。都是好事嚟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新經濟嘅模式。咁過去咧，亦都有啲人咧係向政府申請做一啲咁嘅項目，但係通常因為我哋法例跟唔上啊，咁所以要批咧亦都係好困難，申請亦都好困難。咁變成有啲人又要做咩焗住有犯法嘅情況，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政府檢視下成個營地啊，或者係政府營地發展啦、啊，私人營地嘅批租。或者是一些批准的法例是否過時，可不可以適應下現時的需要，那將這個露營可以變成一個產業，讓年輕人有多些出路啦。 各位的聽眾怎麼看呢？會不會都留意到現在政府下一些露營的地點始終是關閉一段時間，而你本身都是一些露營愛好者呢？講講你的看法。 我都想補充一點、其實外國呢就有好多唔同地方咧，都將露營呢個活動咧變成佢哋嘅其中一個產業嘅。咁亦都有好多周邊嘅配套啊，同埋一啲經濟活動係會出現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可以考慮下，我哋有好多天然資源，我哋四分之三嘅地方都係郊野公園嚟嘅。咁所以我哋善用好呢地方。非法露營當然可能會引起山火，我哋唔鼓勵，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同埋有俾人檢控嘅風險，所以大家都未開放之前唔好去露營。 頭先講到話一啲私人營地開放做露營啦，而家其實有冇任何嘅條例監管呢一樣嘢，或者有冇需要喺條例上面再做多啲咧？又 最主要咧就係符合個土地嘅規劃啦，因為佢需要申請改劃一啲土地嘅，咁改劃嘅過程係一個好漫長痛苦嘅過程。咁另外就係如果要住人地方啦，譬如話之前好出名嘅嗰啲露營車啦，咁政府又一定要佢攞賓館牌，咁但係賓館牌佢哋又永遠攞唔到嘅，因為佢哋唔係一個永久嘅構築物，又攞唔到，咁所以大家互相部門推嚟推去咧，令到呢類活動係冇辦法合法進行。 從我現實嘅角度，譬如一啲頭先你話一笪大草地或者一笪私人地，就變咗做一個私人露營嘅地方，啲人其實都係咁樣露營，同一個喺政府核下地點露營，其實做嘅嘢係一樣。現實嚟講，係咪風險角度都冇乜分別咧？呢樣嘢又？ 其實現實角度就不是很大風險，不過政府就要考慮污染的問題啦，譬如污水的問題啦，附近居民的意見啦，同埋那個地方可能本身是農地，咁你要嚟露營會唔會違反咗個地契啦，咁係呢啲因素囉。咁近年喺新界好多嘅營地呢都係幾受歡迎嘅，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善道啦，就唔好一味係打壓啦。 嗯，喺政府而家嗰啲嘅露營地點啲設施，你今次喺個質詢度有冇都問到可以點樣優化或者增設啦，或者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而家政府啲露營地點都有一啲嘅改善嘅地方呢？又 其實有嘅，我都喺質詢裏面咧都希望政府咧善用。即係之前我都有同政府講㗎啦，善用呢幾年封閉時間呢，就將我哋啲營地做啲優化啦。嗱，譬如話空間大啲，可唔可以開拓啲多啲營地？咁啊，營地設施裏面啲洗手間啊，或者係排水系統可以好啲。咁啊，垃圾桶啊，甚至乎即係同啲牛之間嘅距離係保持啊等等咧，呢啲工作咧都可以做嘅。咁我見到政府都有做，咁但係始終開拓新營地嗰個進度就好慢啊。我亦都唔想話，即係但係真係大家復常嘅時候，大家又因為啲營地不足而喺度嘈咯。 其實個考慮係啲咩呢？因為而家嚟講就話郊野公園有41個由漁護署管理嘅指定露營地點，另外康文署亦都管理喺大嶼山嗰個背後營地，數量上面係咪你覺得可以再多啲啦？或者其實個限制點解唔可以再發展多啲？有冇即係了解到政府嘅諗法係點啊？呢方面？ 嗱，四十一個營地裏面咧，有好多營地都已經冇乜人露營噶啦，即係同個時代脱節咗。咁耐以嚟咧，我哋應該冇乜增加個新營地嘅。咁好多營地咧，其實都冇乜人管理嘅，亦都係即係以往都出現咗有啲人壓咗啲營地嘅位啦，咁令到有啲真正想去營地露營嘅人咧，又冇辦法露營嘅。咁所以喺管理制度上面啦，喺設施嘅配套上面，其實亦都好多不足嘅。以前有啲地方都光秃秃冇晒草啦，又充满石仔，咁去露营又即係可能执石仔执三饱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周边地区嘅露营设施呢，其实都好方便，有啲甚至乎可以揸埋架车一齐喺附近，咁方便啲即係可能一家大细去嘅。咁所以喺唔同露营地点里面呢，佢多啲唔同嘅形式俾大家去享受大自然环境呢，本身都係即係我哋希望鼓励大家去享受下我哋大自然有和諧啲嘅工作嚟㗎嘛。 我先就話囉，即係點解政府唔加多啲露營點，個限制喺邊度呢？有冇了解過或者問過呢一方面？ 嗱，個限制喺邊度呢？我相信即係佢有一方面，以前我哋都好黏滯喺我哋嗰個環保嘅原則啦，就係我哋嘅郊野公園就係乜都唔掂得嘅，唔做任何嘢最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開發跟住係有足夠嘅設施令到大家去使用呢，一方面可以享受，另一方面都可以支持環保，咁對於個郊野公園環境又冇咁多破壞，咁呢個概念係要轉變囉，政府要有啲作為先得囉。 OK， 好，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斌呢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喺疫情嘅呢段時間啦，一啲政府核下嘅露營地點呢都係關閉超過咗兩年，都係冇開返嘅，會唔會你都有關注到留意到呢個情況有露開營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說，他認為要說好香港故事，向外宣告香港回來了，最好是開放零加零。史立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做生意不只是開會，亦都想外出吃餐飯。有商務旅客向他表示，如果本港仍然實施零加三，暫時不會考慮來港。史立德說，全世界已經開放入境，質疑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為何落後於人那麼多，認為至少要與其他地區看齊，才能夠提升競爭力和形象。他提到不少國際旅客誤解，本港現時的零加三仍然需要三日酒店隔離，因此要消除誤解，最好是實施零加零，

欖球即係欖球賽，個觀眾都可以喺看台度食嘢咯。咁我睇唔出呢一個風險係會低過露營營地咯。 你覺得一開係咪應該要開曬咧？又 嗱，其實我應該就係、是、即係依家好多放寬措施咧，政府都係因應翻嗰個有冇經濟效益啊而嚟放寬啊。但係我對於即係開放露營場地咧，係對於個環境嗰個影響，而係想盡快將啲官方營地咧係恢復翻開放嘅。係、 環境影響，你意思係講緊而家係封閉咗一啲官方營地之下，有其他地方受到影響，定係講緊啲咩咧？ 是啦，就是往往就是而家就是官方營地封閉咗啦，咁呢好多露營人士咁就去咗啲非官方嘅地方去扎營，咁導致就影響到個生態環境。咁佢哋有好多一啲譬如話啲露營嘅知識就好多露營產口啦，因為啲疫情期間冇得去旅行，咁就造成咗好多一啲破壞環境嘅行為。就例如可能官方營地嘅 BBQ 出行嘅，咁佢哋可以有個 BBQ 爐可以自己燒一食。咁係官方嘅話咧，佢哋可能出手嘅話咧，就直接咧喺個地下度燒炭，咁就燒爛咗笪地，咁草咧就好難生翻嘅係。 呢個係你自己親身經歷，定係收到其他人咁樣講翻嚟？即係有一啲唔嚇一啲唔係應該可以攞嚟露營嘅地方，反而造成破壞咁。 其實呢啲我親身經歷嚟嘅，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係都是喜歡露營的，是一日宿位基本上差不多有一次的了。那我啲器官的話， 依家鄭仲恆嗰個電話咧，似乎真係收得唔係幾好。不如我哋同事再駁翻佢先啦。頭先就講到咧，呢一個有關於政府核下嘅露營地點，其實都因為疫情之下咧關閉咗，係超過兩年啦，仍然未開啦。咁頭先都講到有一啲本身唔係可以攞嚟露營嘅地方，因為有啲露營嘅人士都想露營嘅時候咧，就去咗嗰啲地方露營，就變咗咧就造成一啲環境嘅問題啦。其中頭先鄭仲恆咧就提到可能有啲燒烤嘅情況，咁燒烤情況亦都係破壞到一啲附近嘅環境啊、草地啊等等。講下你嘅睇法先，1872311 1872311咁啊，而家嚟政府核下咧，其實就有41個由漁護署管理嘅呢一啲指定露營地點嘅。嗱，電話旁邊問咧，揾翻阿鄭仲恆翻嚟啊，早晨。 Hello， 早晨。 係啦，而家 OK。我頭先講到話，即係你自己有啲親身經歷，就話即係有一啲去到嘅地方嗰啲新手亦都係破壞咗啲唔係攞嚟做露營地點嘅地方，可唔可以詳細啲講下你嘅見到係點啊？ 嗱，例如燒地呢個行為啦，咁令到啲草好難生翻啦，咁可能佢哋可能處理自己嘅排泄物啦，亦都係唔識點樣去妥當處理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大解完之後咧，就冇處理翻自己好啲糞便啊，同埋清潔嘅紙巾啊，咁一地都係啊。咁同埋好多即係有啲露營新手就更加係無功德心，就係可能喺坊間買啲好平嘅營，可能100-200蚊嘅營，我用完之後拎走都唔想拎走，就直情喺原地度抌棄置。咁即係。另外就好多，譬如话例如识点样去处理啲废水啦，一啲用过原洗洁精嘅废水啊，或者好多即系煮食完嘅好多份嘅废水咧，咁直接就倒落草地度咧，都会影响到个生态环境嘅，就系。 你观察到呢一啲行为系集中喺某一啲本身唔系做营地嘅地方，定系其实周围都系？有冇一啲所谓热点，但系变成一个破坏地方嘅热点咧？ 都有噶，嗱，譬如话塔门啦，咁塔门本身咧都唔系话一个，即系亦都唔系郊野公园啦，亦都唔系一个官方营地，咁但系其实都系一个露营热点嚟嘅。咁其实嗰度都见到，其实啲草咧都已经越嚟越少啦，对往过往疫情之前，咁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即系地下有好多啲生活嘅气。生活嘅廢物啊，例如可能啲紙巾啊、濕紙巾啊，甚至即係薯片袋啊咁樣樣。咁另外就可能喺灣仔營地附近啦、啊，附近有啲空地啦、啊，都會見到一啲跡象嘅係。咁點解會有咁多人去去非官方營地露營咧？其實除咗疫情之外咧，亦都關於個罰則個問題。咁因為而家啲官方營地咧，咁其實如果你去官方營地，個罰則咧，其實就係 under 599嗰個個罰則去，咁就係違規罰款就違規唔前。咁但係如果 露營人士去咗一啲郊野公園範圍內露營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只係 under 於郊野公園條例，咁罰則咧就係可能到有個罰款就可能要上到庭，因應你個犯罪即係犯呢件事嗰個數量而定，咁大概都係1000多百嘅啫。咁所以點解會到即係唔淨止係因為官方人哋刪咗，而係因為呢個罰則條例，其實都係驅使咗啲好多市民喺啲非官方營地度扎營。 嗰、那個罰則嘅再下一步，但本身你譬如去一啲露營嘅地方啦，多唔多有一啲嘅或者有冇聽到咧，多唔多一啲嘅執法人員去啲非指定露營地方係有巡邏啊，或者檢控啊，會唔會都常見嘅呢個情況，定係比較少見而導致一啲違例嘅露營者都比較多嘅？ 嗱，其實我就有次啦，我就喺西貢我唔講地方啦，咁我就見到咧，其實有都漁護署人員咧，主力都係喺一啲官方營地度執法嘅，係，咁、甚少係行到去入面去就住郊野公園條例去執法咯。 OK。頭先你講到有一個情況就係塔門咁樣，即係都提到話啲草地啲草啊越嚟越少啊咁。但呢個以我所知係咪本身已經同疫情之前都已經係越嚟越少草啦？即係本身其實多咗人去，多咗人踩嗰啲草，就令到即係流失啊嗰啲情況。同埋點解啲人即係會揀呢個地方？係咪都同本身可能政府核下嘅營地喺疫情之前都開噶嘛？係咪選址唔夠吸引咧？譬如頭先同阿陳恆斌傾，可能都有啲地方係好多石仔。有啲即系未必好吸引嘅，喺个营地方面同一啲本身唔系政府下指定嘅场地去比较咁，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原因咧？本身一啲合法嘅营地未必好吸引呢个原因。 嗱，其实都系嘅，因为本身咧平时一啲咧露营发烧友咧，喺无论喺疫情之前咧，其实都会选择一啲比较非官方嘅营地度扎营。咁最主要原因嘅吸引能力喺邊度咧？因為官方營地咧就太多人，即係有時可能有啲新手去玩，或者一家大細去玩，咁可能有啲即係露營人士想享受個寧靜，即係露營我哋都想享受寧靜啫。咁所以佢哋會去一啲比較行得遠啲、偏遠啲嘅地方去扎營。咁佢哋即係一去 M for 呢啲原因去露營嘅人士，通常佢哋都係有一啲基本嘅露營知識嘅，咁係起碼佢哋去完嗰個地方露營咧，亦都不留痕跡咁樣帶，不留痕跡咁樣離開個，即係完咗嗰個活動，咁所以佢哋都可能會選擇去翻呢啲營地。 OK， 好啊，唔該曬，謝俊恆先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營地嘅情況同嗰兩位嘉賓傾下，你哋自己又點睇咧？對於喺疫情之下，暫時有一啲政府核下嘅露營地點都係要關閉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聽緊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孤城中的编者和作者，成为古仓先生笔下的张爱玲，今世今生。我曾经提过，上海的特殊时局造就了张爱玲这个文坛巨星。在古仓论文的梳理之下，一众当时的报刊的编辑，例如谭正碧、傅雷等等，都收到张爱玲的来稿，他都是非常之欣喜啊！那种感情可谓溢于言表啊！ 在这个日治时期的上海文坛，张爱玲和报刊编辑来往的书信，读者从中更加能洞悉张爱玲的创作观，虽然写的是当代的事物，探讨的却是每一个时代都相通的人情。这个是张爱玲的创作观，顾沧吴的论断叫人心以为然。编者和作者的来往书信，令到张爱玲的创作思维得以展现，让有识者得以体悟。 当时上海编辑之中，谭正碧是要求张爱玲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并指出有人批评张爱玲的小说缺点是用美妙的技巧来掩盖他平凡的意识，但是另一位编辑呢就不同了，是肯定作家个人对人生的亲身观察，比高远而抽象的意识形态呢是更加重要啊。他甚至肯定技巧和想象力 对完成一个作品是必须的，这一种看法其实是更接近张爱玲的思想。 顾沧指出，张爱玲对时代和历史关系的分析，对中国戏曲小说精华的了解，恐怕远在他的批评者之上。古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才华极高、非常敏感、早熟的作家。 胡兰成本身也都写过几篇评论张爱玲的文章，他这样说，因为他的爱有余，他的生命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和生命力的挣扎，《倾城之恋》里面的柳原就是一个例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称胡兰成的上海，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施政報告入邊提到一些措施，希望可以着力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包括就係強化公務員的賞罰制度，識別一些具潛質、表現出色的人員，加以培訓和提拔。另一方面，如果表現欠佳的人就係、是、會經督導同埋輔導之後仍然冇改善咧，係話應該及時係終止聘用嘅咁。嗱，尋日喺立法會嘅質詢嗰度咧，有議員都問到啦。一啲嘅政治委任官员嘅绩效管理又点咧？除咗话针对公务员之外，咁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狄志远，你嘅口头质询系问到有关于政治委任官员嗰个嘅绩效管理，其实最主要嘅内容系啲咩，同埋点解会提出呢个质询咧？ 嗱，施政報告話提升管治效率咧，咁我哋歡迎嘅。咁啊，一路嚟講，我哋都覺得公務員咧應該有個比較清楚嘅懲處啊，或者係獎罰咧，我哋覺得令到工作係有啲幫助。咁啊，施政報告咧喺呢方面有個正面反應啦。咁但係如果你淨係針對公務員嘅表現，而唔係都可以同時間咧係處理埋問責官員咧，又覺得俾人覺得咧你向下咧就收得好緊。向上就好寬鬆咯，咁啊，琴日就啊，局長都有答我嘅呢個問題，佢就話咧已經有啲守則啊，有啲規範咧係講到局長啊，即係問責官員嗰個嘅安排啊咁樣，亦都話行之有效啦。咁但係事實就話俾我聽，呢個制度咧係睇唔到即係同即係問責官員嗰個表現係有掛鈎嘅，啊，佢可能嗰啲守則係講佢有冇犯錯事啫。咁但你个表现先系我哋所追求噶嘛？咁你行之有效，坦白讲，过往好多嘅唔好话好多，有唔少嘅局长咧个表现都系欠佳嘅，但系冇乜处理嘅方法。咁我觉得呢样嘢喺制度上咧系说服唔到我哋就同一视同仁咧喺公务员系统又好，或者问责官员系统里边咧都有一个比较清楚嘅惩处嘅方法，或者一个奖罚嘅方法咯。 嗯。尋日我補充少少先啦。尋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就話啦，政治委任官員係受到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規管嘅。如果係違反職責或者係守則入邊嘅條文咧，行政長官咧係可以對佢作出警告啦、公開譴責啦、停職咧或者免職嘅。你就覺得呢一個係未必係可以衡量到佢嘅表現而作出一定唔同嘅程度啦，或者嘅懲處，係咪咁嘅意思啊？ 你譬如話過往嚟講，真係有啲局長啊，或者係問責官員咧，表現係唔理想嘅。咁我哋亦都好多次喺公開批評啦，但係呢啲嘅批評都似乎咧，政府冇乜好明顯嘅反應，或者係作一啲處理嘅方法。咁我覺得個守則可能我理解就係局限於可能係一啲行為上啊，或者係一啲犯咗規範上嗰啲情況。咁但係同表現嚟講，未必有直接一個相關咯。咁而家施政報告講緊有100多個嘅嗰個 KPI 啦，嗰個績效嘅指標啦。咁啲績效指標咧都係分配咗俾每一個局長去處理嘅。咁呢個正好咧就係、可以説明咧，你如果做到個績效指標嘅任務完成咗，你咪能夠即係有個有效表現咯。如果你做唔到，即係你可以話你表現係唔理想嘅。咁你呢方面嘅想法咧，都應該同呢個係掛鈎嘅。咁但系呢方面咧，我哋就睇唔到政府有呢个做法咯。你定咗啲指标俾大家，但系呢个指标完成与否咧，系冇 清楚說明嘅。咁琴日局長都講明咧，啊，如呢啲指標咧，我哋都會定期檢討嘅，考慮下會唔會有啲不能夠預計嘅因素啊，或者不能控制嗰啲嘅即係嗰啲情況啊咁。咁好似咧揾緊藉口嚟講咧，啊，可能有啲情況咧，我哋做唔到噶，因為有啲不能控制嘅因素。咁但係有冇說明話啊？有啲因素係信嘅，不過你嗰個問責官員做得唔理想或者唔夠積極，而令達唔到效果，咁呢啲點處理咧？就冇講得説明咯。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啲指標咧，包括埋有關鍵績效指標 KPI 入邊咧，佢嘅用處就係話監察施政進度啦、檢視成效啦，以便係及時作出一啲修正同改進啦。呢一個係咪呢一個目標點樣睇？你話呢個方向？ 我哋歡迎，我哋歡迎嘅，因為一路嚟講，我哋都好早提出話咧，你政府表現一啲指標，即係任何一間公司或者甚至個 NGO 都好咧。佢一啲好清楚嘅表現指標嘅，咁而家今次嚟講咧，就特首就採納咗呢個方向啦。咁，個指標咧就係一就係大家知道個目標係點樣啦。第二一個好好嘅工具咧，係評級啲官員嘅表現嘅嚇。譬如話啊，你要做好呢三件事嘅，咁你到年尾你真係做唔到嘅，咁即係顯示到你係表能力不佳啦。咁當然你都可以說明有啲道理，如果道理係合理嘅，咁大家接受咯。但你說不通地，你又做不好嗰陣時候，呢個指標就好好證明咧，呢個官員係咪恰當或者係表現良好咯。咁所以你將個績效指標同問責官員佢嘅表現作為一種掛鈎，而由當中裏面有一啲想罰嘅或者懲處嘅安排咧，我覺得呢個成件事嘅安排咧係比較理想好多。咁而家咧有嘅，不過只係針對公務員啫。咁冇理由責任更加重嘅期望，我哋社會人士期望更加高嘅問責官員係冇呢一個聯繫咧，我就覺得唔太理想。 就算係真係用一個指標或者 KPI 去即係去判斷啦，嗰個嘅即係問責官員係咪係達標啦，個表現係點啦？KPI 點定其實係政府自己定噶嘛，同市民或者議員嘅期望亦都係未必一致嘅。用呢一個去話啊，某個官員嘅表現係咪合乎咧？咁係咪足夠咧？咁同埋頭先都提到啊，政府所講嗰個的確可能係有啲不可抗力嘅情況嘅。咁呢個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大家香港人都係講道理啫，就算立法會議員都講道理嘅。譬如喺疫情之下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嘅，學校都開唔到學，咁呢啲我哋真係有常理可以判斷到嘅。但係過往我哋睇到有啲嘅問責官員嘅表現咧，係可能佢唔夠積極啦，個領導力唔夠強啦，咁呢啲就唔算係一種不能即係即係抗乜乜咁嘅理由，呢個我哋就不能接受。我相信我哋係立法會議員啊，或者市民。都是讲道理的。好啦，而家你定咗 KPI,OK, 先行一步囉。可能有啲 KPI 对我嚟讲都唔係太理想或者係满意嘅。咁你既然定得 KPI 啦，咁呢个衡量指标咁你係定出嚟㗎嘛。咁你咪即係呢个嚟作为衡量嘅指标啦。将来 KPI 更加成熟嘅，更加能够配合市民嘅一个做法，我哋继续可以改善。即係 KPI 可以作改善嘅空間 ，KPI 同樣愛嚟衡量問責官員嘅表現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安排咯。 半分鐘到啫 ，KPI 可能都涉及多個部門，咁點樣計係邊個責任呢？到時候 佢就係咁啦。KPI 有110多個噶嘛，咁佢咧喺嗰個施政報告嘅演繹裏面咧就話啊，依個 KPI 就依個局負責，依個 KPI 依個負責，佢係分咗工嘅，佢唔係一籃。 但有啲多個局噶嘛，有啲好似係。 咁你咁我咪大家分享嗰個責任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分工係 OK 嘅，係即係有個最對到嘅負責人嘅， okay, 即係邊個局長負責邊個 KPI， 咁呢個相關咧係比較清楚。咁可能有啲兩三個負責，咁兩三個人要分享呢個責任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先。狄志遠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今日咧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